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这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说的就是眼下的这个季节，有一位男主人公追寻爱情和实现梦想的故事。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很多人都有过高考之后将书本抛向空中大喊解放了的那种经历，也都面临着通知书到手的那一刻，即将远离家乡开始新生活的向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渐渐的有时候我们便会失去对生活的一种激情。哎，年初定的那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哎，那些想去的远方依然没有任何影子，一年已经就这样过去一半了。不过不管如何，时间还有，希望你不要放弃梦想，尤其是像旅行这样简单的事情。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六点，歌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跟随皆大欢喜组合去到陕北，听一听黄土地上新时期的情感表达。 春风吹过村庄，麦子扬起层层波浪，牛羊那个庄，高粱种在坡坡上， 幸福的伞歌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莫文蔚这首歌，相信各位已经听过了不少的翻唱版本，而很多都是通过一些西洋的手法试图将其恢复原貌。但是歌声里的某一种精髓，你会觉得随风而去。我很喜欢莫文蔚在翻唱这首歌时所做的选择，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现，用一种她特别擅长的柔美打动你。不得不说，这首经典情歌真的是有着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新疆。同样一首老情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用婉转悠扬的旋律跟真挚动人的歌词，向人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防哨卡的克里木的爱情故事。老情歌了，听听看，歌手西域胡杨会为你全新演绎出什么样的感觉呢？ 克里木参军去到边 小苗。哎，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大气的藤架让阳光照耀，葡萄梗儿扎根在沃土，常常藤儿在心头缠绕，常常的疼儿在心头缠绕。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传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喜报。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根据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雪鸟》创作而成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几乎就成为了佤族民歌里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常思思带来的纯民歌范儿的演绎。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为你推荐此刻在台湾地区的避暑胜地阿里山。那里林木葱翠，盛夏时依然是清爽宜人。来听陈一鹏带来的这一版清新的阿里山。歌飞扬，李辉邀请你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初次远赴，姑娘妆下后，等狩猎归来的歌友，一旦轻舟，相思如丝也如舟，送死月仙境，已满人先手。水我嘿，明须经过农家洞，嘿，趁现在手怀满愁，嘿，翘首少年临山中。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阿里山的山。 青石草，高山青。 是失守的梦关进了窗口，我把自己锁入其中，听风起雨落，说好不能再让自己被生活折磨，所以一步一停地走，直到心痛了。你的清醒让我在飘荡中清醒， 消失的梦，远远追逐，爱到尽头。

赞歌原曲是内蒙古科尔沁民歌《正月马》，歌成家胡松华稍加修改，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歌曲的创作。那后来也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作品之一。刚才的这个版本来自歌手乌兰图雅和袁飞的演绎。欢迎你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这些年我们听到的来自草原的原创性民歌大多是节奏比较明快的，也是成为了很多广场舞的首选。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歌手乌兰托亚的作品，一改他之前所特别喜欢的那种风格，而要用一种最深情最柔美的方式为你讲述草原恋人。 草原的天空蔚蓝的晴朗，晴朗的颜色像姑娘的衣裳，美丽的姑娘她像花一样靠在爱人肩膀听风歌唱。想的梦想挂在马口琴弦上，马口琴拉响，长出爱的翅膀，带着最初的爱去流浪。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一条河流的意义真的是非同寻常，这便是浏阳河。在汉语词典里，流是清亮清澈的意思，发源于罗霄山脉的大围山北麓的浏阳河，几乎就是大围山流下的一行清亮的眼泪，真纯而又多情。从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浏阳河，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江涛带来的有着鲜明山东地域音乐特色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以及韩红在一首经典的天路里带我们去到的青藏高原。 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做东北。 如果要说起夏季适合避暑的地方，除了刚才的这里啊，东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民歌走天下的最后，我们就跳转到这里。歌手李玉刚为歌颂自己的家乡吉林写了一首《岭上公主》，获得了很多的好评。我们现在歌声中来感受这梦回白山黑水的思乡之情吧。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俊俏的儿郎，他变成美丽的姑娘，动人的歌声传遍四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串神奇的铃铛，它戴在公主的身上，辽河的水呀流向远方。岭上公主，公主岭上，白山黑水我的家乡。响铃公主，公主的铃铛，响彻在心里梦回故乡。 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